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真想在你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黑天下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字一丈红。 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活力九八二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徐冉。刚才那个板我没拍错吧，节奏？ 对，就我着急了，我以为你不拍呢。 那我拍， 你特别特别准，特别特别好， 是吧？我今天表现非常不错， 是哪一天都一如既往的好， 特别棒。那您现在收听的呢？是 只要每天把它哄好了，我们这个节目就会比较顺畅。 那必须的，难得 呢。 我们的九八二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可以各位也搜索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九八二的全平台可视化系统，而且关键是吓着大家，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的，就是你随时留言，就跟直播平台都是一样的。我们都可以随时看得到， 未必能回复。 没事儿，在节目当中可以回复啊，就这么聊是吧？ 是的， 特别嗨 啊，让你的声音在整个广播当中流淌。 让他的声音， 让他名字说错 了。你还可以登录花椒直播平台，找到狐狸九八二房间和我们实时互动哈。 嗯。 另外要提醒大家伙儿，有一个重要的日子， 啥呢？ 这个、太关键，就是我们的开播仪式。哪一天你知道吗？ 在6月26号那天，我们会给大家准备一个特别的直播仪式，而且这个 直播全天17个小时， 对，会持续17个小时。我的天，主持人不累趴下？ 不是，不用一个，你发现你还有活呢。 我知道呀， 咱俩是晚上那段 啊，咱俩晚上演啥呀？ 晚上还是戏中戏的特别节目吧，算是 啊，所以到时候也会给大家准备很多丰厚的奖品。 奖品像什么这个，我今天看到了包装特别精美的这个礼物盒啊， 咱们发吗 ？T 恤啊什么的，咱们往外发。 咱往 自己要不了， 就是没有自己的。 我们台里一向都是对外更好，不是、啊、对听众朋友们这些上 面都特别 好 啊。台长，这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代表了我的意见。 啊，当然了，还可以通过这个刚才说斗鱼直播，这个花椒直播找到我们回九八二的房间来收听收看直播哈、 啊。 在这里，我们还要主要特别的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各位鼓掌， 给我们前期很大的支持，多谢。 再热烈一点。你看田宇的状态， 一个人要鼓出10个人的状态。 好，那今天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 他们 是导演田宇，欢迎 欢迎 ，Hello， 大家好， 你好， 掌声， 哎，掌声非常热烈啊， 热烈。 然后再欢迎一下演员何傲，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 都是其实老面孔了哈，哎，反正都来过不下一回了。那么今天邀请二位来呢，我们演的这一趴是相声 哦。 是一个其实5个人呢，我是不是算相声剧了？其实或者 全口相声， 全口 啊、 嗯， 也是为了纪念一下我们这个一代相声大师唐杰忠先生啊， 对， 先逝了，这个经典相声叫好好好，有这么一个桥段啊。那么咱们在说其他之前呢，得给说一说，给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说一说跟我们这个戏有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节日 啊，今 上海国际电影节。 哦，我发现我半个朋友圈的人可能都在上影节，就是每个人都在发跟上影节有关的消息。 对，那你这个朋友圈还真是， 是不是、啊、阵容特别豪华？就是无意识的就夸了一下自己。 因为就是你上海的朋友多一些是吧？ 不是，就可能就是因为做节目的关系，可能认识圈里的朋友可能多一点。但 是 为什么他们不带我去呢？ 因为你得坚守阵地给各位主持节目， 主要是6月26号那个直播， 那你可以现在去啊， 是吧？ 那不行，我接受岗位。领导是不是也得发两个红包给我？那还是来说说这个上影节。其实近些年这个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阵容也越来越年轻了。那今年非常明显，尤其是一些新生代的原因都已经开始成主力军了。比如说我们说一下，就是在最近，尤其是在上影节，很多电影都扎堆首映，包括开发布会啊，开机发布会都会在上影节来开。那比如说有这个新电影叫《战神纪》，还有《反转人生》都先后亮相了。其中你看有谁？哪些咖哈？就有陈伟霆、林允、宋茜这些新生代的演员，都已经成为流量担当了啊，可以说的是，然后也是吸引了大批迷弟迷妹的关注。然后还有可以关注到的是，就是在暑期档马上要上映的30多部电影当中，有超过半数都是青年演员担任主演的。 是。 而你反观一下哈，你发现这个中生代演员的作品相对较少，所以很多业内人士也在讲说，现在电影可能已经到了一个就是接班换代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但其实我个人不是特别认同这种说法， 我也不太认同。你先说你的理由。 对，我觉得是年纪，他们是到了中年，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意味着在电影市场当中，这些中年中生代的演员已经没有自己舞台了。相反，我会觉得现在他们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当然了， 就他往那儿一站，你依然就觉得我靠，这戏太好看了， 这个就是有品质的， 你就能看。对，真的就是这样。比如说最近的那个何冰，还有那个张嘉译。 白鹿原， 对对，白鹿原，就我觉得真的是太棒的戏了。 对， 演啥像啥，我觉得太难得了。 但是你要知道，我要说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有可能中生代的演员们片酬更高一些，对不对？再有一个就是现在的娱乐化的这种精神，大家伙看的，就真正的消费主力慢慢已经从以前的80后往85后过渡，再往90后甚至95后过渡了。他一定要 先 抢占一些，对，一定要抢占一些市场。我觉得必须要找给这些孩子们一些更年轻的面孔。 对，可能想看的是 为了接班，而不是真正的说上一辈不行 了，已经可以接班了。 对 我觉得这是两个概念啊， 没错，是这个道理。 然后那我们 那么说完这个上对说网剧吧。 说说网剧、啊、 说之后说网剧吧，是吧？ 哎，没问题。 还得给大家伙推荐我们的网剧哈。第一个叫《夏至未至》， 你这也没看过吧？ 你看过吗？ 我一听你播这名，我就知道你没看过。 为什么呢？ 这是我上高中的时候特别流行的一本小说，郭敬明写的。 哦， 我一提这个，对，我跟你说啊， 下一本你也看过 吗？没有。我想说的是什么啊，这个小说特别棒，但是就是提这作者我就有点不乐意。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小说除了作者之外都满都是亮点，你知道吗？ 但是作者写的呀。 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可能是我个人偏见吧。就是比如说他导的《小时代》啊，我们就不说了，是吧？就是 我没看过，没关系。 是吗？特别不好意思。 导演你说 我看过。 我觉得你看小说你还吐槽人家作者。 对，我就 是。所以你知道这样我非常矛盾， 你知道吗？ 就 写的呀， 就是因为这部小说真太，我觉得写太棒了。但是我每次说这太棒了，我都舌头都闪一下。 你吃完一道菜说特别特别好吃，你骂厨子，你这个太过分了， 真是太过分了，这是不好。 你们批评我这种双标。 人标 对， 哎，我为什么要切入到自己这儿呢？ 你就想切自己？ 不是， 为什么？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小说，现在被搬上这个大荧幕了，对吧？它其实是个电视剧，但也可以称之为是网剧吧。我觉得它也在很多这个就是新媒体的平台上播出啊，单日播放量达到了2372万，而且现在的点击率超过了6亿，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吗？就非常厉害，而且哈。 我还以为会什么样的那么宏伟的词儿啊，口吐莲花呀、啊，是非常厉害。接着说怎么厉害法？ 太能吐槽搭档了，真的，你等着。 我不是为了让你顺利的好好说下去。 你看啊，他其实是讲了，我觉得应该算三个主人公吧发生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叫立夏。还有自己的发小叫程七七，他们两个考到了一所中学叫浅川一中，浅川是个地名，浅川一中那是当地比较好的学校，然后就认识了传说当中的非常有名的两个人，就小说里特别有名，叫傅小司跟陆之昂。然后随着他们的就是那个时候他们都在上高中嘛，就随着高中生活的不断延续，他们之间也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总之就是在高中三年他们建立了非常非常深厚的友谊，而且度过了非常精彩的三年。但这个毕业之后呢，成人世界的大门就开始向他们打开了。 那对呀、 但你知道吗，四个好朋友在高中的时候关系非常好，可是成人世界是很复杂的，而且自己的家境啊，包括所学的专业所限，他们每个人在走入社会了以后都经历了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傅小司呢比较会画画，所以自己发行了画集，而且是红遍了全中国。立夏呢这个时候就成了，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就两个男生嘛，就关系特别好，然后就变成了傅小司的助手。 哦， 对，然后立夏是他的姐们，说错了，就是他不仅是傅小司的这个助手，同时还已经变成他的女朋友了。啊，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关系，青梅竹马嘛。然后还有一个人不要忘了，叫傅七七。 太难了，永远给我挖坑，我真是奇了怪。 让你捧了吗？ 啊，好，来，您说。 那这个傅七七啊，就从小就有唱歌的梦想，所以他在毕业了之后就去参加了歌唱比赛。我猜应该是什么超级女声之类的吧。反正就是路程也非常顺畅，就变成了就是冠军，然后也就红遍了全中国，你知道吗？就人生都特别容易在这个小说里。然后呢，后来呢，他就成为北漂。就在北漂的这个过程当中碰到了很多很多就是也很心酸曲折的故事哈。然后呢，你就会发现每个人在面对自己，你干嘛一句话都不说，我好干啊。 他没看过。 不是，我就是想告诉他没有捧哏就难受。 好，意识到了。 你和我和叶鹏不一样，我们俩自己一个人说习惯了，然后给他得这边说嗯，然后他才能继续。 对，我觉得你捧的就是特别没有水准。 哎呀，快说，说来。然后呢， 你看每个人都对你这样问着点，我就比较顺畅。 然后呢， 就每个人在面对自己未知的人生的时候，就发生了更大的逆境。 谁呀？ 然后我跟你说啊，真的是 你呀。 导能不能让我把这戏导完？就真的代表了我童年的记忆，好吗？就青 年 记忆，对，就傅小司经历了很多的坎坷，结果导致他跟立夏分开，两个人中间产生了很多的误会。然后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个，就是立夏的闺蜜程七七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当了歌手，对吧？结果就整个人设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就变成了一个绿茶。嗯，你懂吧？就女生就常常说的那个绿茶加一个字啊， 不懂。 就经历了很多自己给他的同伴设置的很多小陷阱， 他就黑化了是吧？ 对，他就黑化了，就设置了很多小陷阱，误让这个立夏以为他跟他的男朋友傅小司两个人有了感情，甚至还可能还怀了孕， 好有心机。 对，就非常有心机。然后呢，立夏就觉得一边是自己的男朋友，然后一边是自己的好闺蜜，那你要选择相信谁呢？ 嗯。 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几个人就分道扬镳了。然后 有一首歌叫《左右为难》。 对，所以这个故事你知道吗？就真的他经历了太多的曲折离奇，你就会觉得人生怎么能这么无常呢？就整个故事就讲述了他们几个人的青年时代。没有所谓的 happy ending， 在小说当中没有所谓的 happy ending， 只是每个人都通过自我救赎的方式找到了一个看似平淡的生活。但是我觉得经过这个故事或者看过这个故事的人，应该都会受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启发，或者是不同的共鸣吧。 是，反映了一些还是社会现实的一些情况。 对，我觉得值得去一看的。 什么叫 happy ending？ 不是大最后快快乐乐的。你看白雪公主和白马，这个灰姑娘和白马王子一块儿的啊。 白雪公主跟白马公主， 白龙马也和王子吗？灰姑娘也和王子吗？从此过上幸福愉快的。 哪那么多王子？是 不 是？不 是哪那么多王子？你知道这个婚姻的生活有可能未必那么如意。 嫂，听见了吗？嫂 是谁？ 你媳妇儿啊。 你要说你是大嫂还是二嫂？ 哎，别说 了。 来吧，咱们说 对这个 说下一步往大来， 值得看一下啊，可以给大家。 你说我们确实是本着一个特别良心的，在给大家推荐网剧，并不是做广告啊。 之前 你这个太有嫌疑了，我的天，这个努力的去推啊，好。 不是，因为我们刚才不一开始就说了嘛，因为我高中的时候 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对，看着这个小说过来的，而且你知道这小说里面有太多金句，我都一句抄在本子上啊。 哦， 所以 有点字儿好。 啊，这倒是真的， 就因为这部小说写 练出来了是吧？ 写坏了，给 来来推荐第二 说一个网大啊，网大是叫《猎兽少女队》，兽是禽兽的兽，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单日播放量115万。这电影讲述了在黄历和白鹿组成的人气美少女组合偶像组合马雷射女孩的明星光环背后，其实还有着另外一重身份，就是神秘组织。X-Force 类似于神盾局的这种预备役成员，当他们穿上特制机甲的时候， 浩哥，你中文说的还挺流利的，英文说的好像不太行。 那其实应该怎么读 ？Force， 我读成了 Force， 我读成 Force， 对呀、啊。放点人话音，嗷！你看， 行吧，你继续。 他们会化身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球安宁、对抗外星黑暗势力的少女战士，大大咧咧的开朗女生， 开朗女生， 开朗女生啊！ 你刚是开朗女生 是吗？ 我感觉我上了一个假节目， 打开囊他就开朗了啊！作为新人加入镭射女孩，却打破了组织内部原有的平衡，引发各种微妙的事件。这个其实感觉是美少女战士那劲头的，是吧？ 真人版的美少女战士。 哎，前两天说哪个电影特别像 神奇女侠？我说的嘛， 哦， 特别像真人版的美少女战士。 好，这部这个网大叫做《猎兽少女队》，期待大家伙的关注。我们整点之后再见。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我不喜欢别人问我多大，告诉我这个年纪应该做什么。 我会玩滑板，也会品茶。我玩直播，也练书法。 我的朋友大部分都很年轻，但最好的却是忘年交。 我不喜欢开快车，但我喜欢在赛道一决高下。我喜欢有声有色的生活，就如你能听见我，也能看见我。我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快来约我。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吾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这句话，你整不好都容易挨揍，你知道吗？ 那这边我死， 对不起，不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新版有戏。 好，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徐冉。FM 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魔力982活力工厂，然后呢 982魔力工厂， 982魔力工厂，我刚说什么呀？ 活力， 我说的魔力，听错了。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烦死了。就是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了，而且还可以跟我们面对面的实时互动一下， 还可以到花椒直播平台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 对， 和我们直播互动。 然后刚才推流有点问题啊，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花椒上进行观看了，没问题。 我们还要特别的感谢徐冉的介绍这句话啊，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 多谢。 太卖力了，哇塞！ 今天来到这个直播间的还有另外两位，刚才一直没出声呢，但是田导就刚才一直特别活跃， 听着不像来两个，像来二十个。 来介绍一下导田宇，欢迎， 欢迎田宇， 大家好， 以及演员何昂，欢迎， 好，你好， 接下来进入今晚有戏的戏中戏环节， 好的。评论环节啊，今天呢，其实呢，这个原因呢，找一个这个相声本子，是因为要纪念我们已经最近刚刚先逝的， 昨天晚上 嘛，相声大师唐天中先生啊，我们找了一个好这样的一个 相声 的本子哈。应该是一个老作品了，好像可以应该知道一些，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作品呢，就是当时的演员我记不大清楚了，但是我记得有李金斗， 然后 对，就是他那一代的相声演员，他们一块来表演的，然后大概是90年代的一个作品吧，因为当时的其实小品还有相声都是以讽刺为主的， 是， 所以这个相声也特别的明显。 是，告诉大家怎么他们就是讽刺那种两面三刀的人呢？ 对，溜须拍马、 胡说八道的那种人，溜须拍马，对啊，其实特别好玩。我其实说实话，我没有找到这个原来的视频是什么样，但 我今天一直在找就没找着，真的。 其实有好多好的东西现在都收费了。 对，真的。 你以为我会说遗失了是吧？ 对，你知道吗？昨天我们排了一下那个《还珠格格》，然后就想找一下老版的《还珠格格》， 真没有啊， 真没有， 因为那是版权问题吗？ 对，他就是。 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 我跟于浩说，我说于浩，我怎么都找不着那个《还珠格格》，我说我特别想看，他说真没有了吗？我说有，可是要收钱，所以我们就没看成。现在好的内容都要收费了， 是， 我们节目不收费吗？大家可以多听。 是一个好的道理。好 应该 的，对， 应该的， 版权都应该尊重，凭什么就免费看？人家都是啊，但是我们当时是看了广告时间的。 你说什么？ 我们是花了看广告的时间才继续看到他呀。 好吧，你可以不看广告吗？好不好？ 好吧，来 吧，说一下我们的这个 导， 对这个相声， 导相声吧。 啊，还真是，小品我都导过，没导过相声。 第一次啊， 对， 第一次给青年广播了。 这个相声，我因为我看过这个原版啊，其实他的人设特别简单，他大概是三种人啊，一种就是这个老师，绝对的权威，啊，就我说什么是什么，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它的里面的这个老四，就是甲乙丙丁戊的这个戊，他是一个对真理有求，这个渴求真理的这么一个人，他觉得这个事儿不对，所以他一直提出自己的疑问。 嗯， 然后呢，老大、老二、老三呢，就是趋炎附势、溜须拍马，对，老是说什么就是什么，可是让他解释他又解释不出来， 实在解释不出来。对， 对，所以就是这三类人啊。虽然五个角色，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类。 嗯， 那么这个因为角色比较多，可能有一个人得来俩。 您吧， 于浩啊。 对啊，我觉得这个于浩可以啊， 可以的。 于浩这个 就是嘴 对 呀、 啊， 浩哥什么都可以的。 嗯，好，来我来， 你可以， 你来老师是吧？ 你来老师，然后你再挑一个吧，就是 挑一个 四兄弟嘛。 他不能都正面角色，他得一个正面一个反面角色吧？我觉得。 对， 那正面反面只有老四和老师。 这不对，只有正面是那个老四。然后老师和学生们都是反面角色、 哦、 我觉得徐冉来那个老四吧，你正面一点。 好的， 嗯， 比较符合我的人设。 然后就耿直， 是的， 直给， 爽快， 虎。 然后呢，那我就老大吧， 行， 可以。 嗯，那你 老你挑一个， 好， 我老三和老师是吧？ 对，你老三和老师， 老师不是那个老三是丁是吧？我是甲和丁， 对，你是甲和你是甲丁， 我这个名你看看就像个导演， 真的是导演。那我是乙， 你是丙， 我老四，我 是 你是 戊， 对吧？ 是 我是戊， 对 ，OK。 你是丙 啊，我是丙， 对对对对对，我是乙， 嗯， 行， 好嘞，那行，对，然后这个大家就演出来这种阿谀奉承的劲儿哈。然后那个徐冉其实很简单，徐冉就是一脸茫然， 对，我就演自己嘛， 对啊，啊，对你平时什么样就什么样嘛。 嗯，好的， 嗯， 你可能是被我骗了。 那么老师应该是什么样呢？ 老师是权威式的， 他是不是有点油腔滑调的感觉？ 老师没有， 他没有， 老师没 有， 但是下面那几个有，下面那几个就是仗势欺人，就是哎，你看老师都说了，你怎么这么笨呢？ 你怎么不听呢？ 对，但老师就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要、 哦、 你不明白，好来你给他解释一下。 老师有点像《洛桑学艺》里边那个老师柏林， 嗯，比他还要固执顽固一点，对、 啊、对对对， 这是个没水平的老师， 对对对， 嗯，好嘞，来试试呗， 来吧， 好来吧， 来、 嗯、 好来， 这个开始哈， 好，准备来。开始， 来鼓掌。好，亲爱的观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报告您一下，我们的学生要毕业了，快要发文凭了。在没有发文凭之前呢，请大家给做个鉴定啊，看看我们的这个学生，他们是不是把话都好好的说透了，说话说够，光说好话也不说反面话。如果谁做到这一点，那么希望大伙呢给他们鼓掌啊，鼓励鼓励他们。我告诉你，我可不是吹啊，我那学生那都是个顶个的才貌双全，一见面准把您给镇住。同学们集合。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 当 当当当当当当 当 当 当当当，好 好， 怎么都一顺撇出来的啊啊！同学们好， 老师好，好的很，好的不得了，我们老师就是好。 嗯，看来我这个班是没白办啊！同学们，把咱们好好好说话培训班的座右铭再背诵一遍。 是 是， 顺情说好话，整治讨人嫌。 啊，这就是我们班的办班的宗旨啊！同学们，咱们再把学习的功课再复习一遍。 是。 我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咱们看见人光说好话不说坏话 啊， 那人家有缺点也不给指出来，人犯错误怎么办？ 那对呀、 啊， 还对呀 啊, 啊！ 不是你管他干嘛呀？ 干嘛不管呢？ 犯错误是他的事儿，不说好话是你们的事儿。明白了吗？ 明 白。 什 么？ 老师？ 老师怎么了？ 你还演个丁？ 哦，对，我呀。我假丁。什么心眼啊？什么心眼啊？啊，同学们啊，咱把学习的功课呢，在这儿再复习一遍。 是。 我问一句，你们答一句。 嗯。 我说东， 我说东， 我说西， 我说西， 我说狗， 我说狗， 我说鸡， 我说鸡， 我吃西瓜不吃瓤， 老师专啃西瓜皮。 我说冬天特别特别热， 最好钻进冰箱里。 我说夏天特别的冷， 应该穿上皮大衣。 我说电线杆子上能结苹果， 电线杆子上怎么结苹果？老师怎么这么说呢？ 你们应该说完全可以，没问题。 对，完全可以，没问题。 我说那树上啊能长鸡蛋 啊？老师，这个也不会接了，这个怎么说？ 你说鸡蛋都是带把的？ 哦，对，鸡蛋都是带把的。 我说那开水特别的凉。 老师，那更不会了，这怎么说开水的凉？ 你说里边还能养活鱼 啊？ 开水里养活鱼？哪有这事啊？ 那这， 停！ 怎么你这不对？ 老四，你怎么回事啊？ 你说谁呢？ 你怎么不接话呢？ 你叫谁？ 我怕你乱说话，我给你喊停住了。 我 老四， 干呀？ 怎么回事啊？ 我不明白呀。 老四啊，你怎么回事？ 我不明白呀。 教你半天，你怎么就过去那边去？ 那开水里养活鱼那事儿，开水里怎么能养活鱼呢？是不是？ 站好了，我怎么教你都忘了？ 忘了。 开水里养活鱼吗？ 养不了啊，那哥。 老三。有，过来，你给他解释解释。老师，我解释什么呀？开水养活鱼啊！哎，好嘞。师弟啊， 哎， 你也太笨了！老师教咱们这么长时间了，你说你长这么胖，你怎么这么胖？学妹怎么就这么瘦呢？ 你怎么把我话说了？不是我， 怎么不就是河水里面养点鱼吗？开水，对，海水啊，海水里边还能养虾。 哪儿就海水呀、啊？开水， 开水，开水， 啊，开水。 老师是开水，开水呀、啊，咕嘟咕嘟冒泡的那个开水。 听见没有？开水养活鱼，怎么养？ 他，对，那这就容易了，这个。 怎么容易了呀？ 你想啊，这个开水它呀，它肯定是它是开的。 废话，净说废话。 不，这个鱼 凉水是凉的。 是啊，它这个鱼它是活的。 对呀、 啊。嗯，那么这个鱼它要是放到开水里边， 那就死了。 对呀、啊。 那怎么养活鱼啊？是啊， 怎么养活鱼啊？ 我问你呢。 你说呢？ 你别让我说呀，我问你呢呀。 就是我是当然知道的呀。 你知道，你告我呀。 这个道理它太简单了，这个开水里边的养活鱼啊，它这不是瞎掰吗？老师，不是弟子这个我不明白。去，站那边去。老二，你过来，来，你去，你给他们解释解释去。好，累死我了。 别笑了，你看看你们俩那形象，吃的肥头大耳的，这叫营养过剩。你呢，傻不愣登的，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都说不出来呀？ 不知道。 什么问题来着，老师啊？ 他也不知道， 开水里头养活鱼 啊！对，这个开水里面养活鱼啊，开水里面怎么养活鱼啊？老师 就说是啊， 哎，人家老师说能养呢，保准就能养嘛。 怎么养啊？ 你听我告诉你们俩啊，这个开水啊，这个不是一般的开水呀、啊，这个得够100度才叫开水呢。你想这个100度开水，这个鱼到里面能不死吗？对，老师说死不了，他肯定就死不了。他这个死不了，他也得活呀，不是活也活不了，他就熟了。 啊？ 啊，对了，不要等他熟了。 怎么着？ 师弟啊，千万记住 啊， 不要等他熟了。 好， 在80成熟的时候，你要加一点葱、姜、蒜、味精、香油、盐，还有胡椒面，掀开，然后就可以吃了。 炖鱼啊！ 废话， 怎么养活？ 废话，什么叫炖鱼啊？什么叫炖鱼啊？这叫熬鱼汤。 那我问你怎么养活？ 你听我告诉你啊，他这个，你啊，你别着急，是不是啊？ 不着急。 这个，首先先说这个开水吧。开水呀、啊，这个没开之前呢，它要先咕嘟咕嘟咕嘟，知道吧？冒泡，咕嘟咕嘟咕嘟咕嘟，这就是开水了，知不知道？ 知道。 再说这个活鱼，什么叫活鱼呢？活蹦乱跳那叫活鱼，懂不懂的？ 这我懂， 晓得的哈。老师，他们都明白了。 你撑糊涂了吧？站着去，老大，过来，来， 看这意思没有，我把希望全寄托在你身上了。用这么一句话叫养兵在千日，用兵在一时。你不用多嘴，去老大，你给他们仨解释解释去。 我解释不就完了吗？您放心，我能给您争脸。 好，好，去吧， 老师啊。 啊， 要不您先去吧。 你去吧，你去。 我 去啊！ 我知道哈。站好，瞧你们长的啊，胖的胖，瘦的瘦，高的高，矮的矮啊。这么点小事就难住了啊！瞧把老师给气的啊！这点小事能难住吗？平时亏咱们老师，那心疼你们呢。 那当然了，我最心疼你啊！ 再加我的自己的努力，我这点事儿我就解决了。 就是啊， 啊，对不对？ 啊， 你说今天在大庭广众之下，你答不上来，哎，我们老师面子往哪搁啊？ 所以啊， 啊，咱们面子往哪搁？以后上课的时候啊，你们要注意听讲啊，不能三心二意啊。你就拿平时来说吧，你们上街，我上街了吗？ 没有。 你们逛公园，我逛了吗？ 没有。 你们玩电脑，我玩了吗？ 没有。 你们谈恋爱，我谈了吗？ 没有。 你们知道我二十多年了，我为什么不谈恋爱吗？我不就是为了把老师这开水里养活鱼这事儿弄懂吗？为这点事儿，这耽误我多少青春？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这打光棍的滋味你们尝过吗？ 没尝过。 不好受啊，我不想说这个了。 师哥 啊， 您擦擦泪，还是先说这事儿吧，咱们。 啊，对对对对，我是要说这事儿哈，就是每当我想起咱们老师说这个开水里养活鱼这个问题啊，我自个儿的事儿啊，就没什么了。今天在这儿呢，老师让我给你们讲一讲哈，我把每一字每一句都通过你们的耳骨传达到你们的大脑，记在你们的心中。以后啊，你们走在什么场合，不论什么人跟你们提出过这个开水里为什么能养活鱼这个问题，别人都答不上来，你们汤汤汤汤这么一说开水里为什么能养活鱼，你们记住了， 为什么呢？ 老师 啊， 你把我放开水里得了。 不是怎么着呢？ 我比那鱼还难受呢。 他也不知道啊。 去站着去。 哦。 不是你怎么都这么笨呢？这么点简单的道理就不明白吗？ 弟子才疏学浅。 就起来。 是。 哎呀，还是我教给你们吧啊。 您说，老师。 这是一个科学道理。 啊，对。 他开水里养的是活鱼。 啊，对。 他为什么呢？因为啊，它是科学道理 啊， 开水，所以，然而，但是这个东西大概其肯定何况况且，因此在这儿，哎，你明白了吧？ 明白什么呀？就明白。你没说出整个儿来， 你 得说 你到底为什么？ 今天就讲到这儿了，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啊？ 啊， 得了，怎么办吧？ 不是你得说明白呀，你非得说呀， 我 怎么养活鱼呀？ 告诉你，已然到这儿了。这开水里为什么咱就养活鱼？不能在开水里头找。 对， 在哪儿找？在鱼里找。 鱼？ 这个鱼啊，它有多少种啊？咱们开水里养的活鱼，它是什么鱼呢？它得是咸带鱼。 啊， 咸带鱼 呀、 啊！ 对， 咸带鱼能养吗？是活的吗？ 这是个它叫热带鱼。 热带鱼 啊，它是非常那个非洲那个地方的 哦， 因为它喜欢热呀 啊， 这个热带鱼啊，它就要哎找热乎水，哎最好有点开水那才好呢。这儿有开水，热带鱼看哟呵，一开水在这儿呢，如鱼得水呀。热带鱼就说了，我上里边游泳去吧，啪叽跳里边了。哎呀，好水呀，好水呀。 老师、那鱼咋的啦？ 飘起来了。 怎么 飘起来了呢？ 烫死了。 你这么胡说八道吗？ 我呀。 谁呀？ 哎呀。 浩哥，你这个 可以啊，是见功力，见功力， 是吧？ 一人分饰两角，而且经常你会发现甲跟丁的那个话是摞在一起的， 区别度很强。 对，我觉得浩哥还是可以的， 还是练过的， 掐着小嗓儿 啊。那你们 可以比，可以 叶鹏等人还好呢，你知道吗？ 别谦虚，别谦虚，还是可以的啊。 我觉得咱们这一片太好，我先说我这个不成熟的意见啊，不成熟我就别说了。 你说， 有句话不是当讲不当讲不当讲 不当讲 不当讲， 一般都问都不当讲。 对， 但是这样就是我说咱们 还继续讲。 哎，咱们这个好在哪儿？最开始我从外行人看来，就是骑这一点其实是作为群口相声来讲最难的，因为他这个语气，大家伙都还好，都听过相声， 都能接 受。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人是不了解这个行当的，虽然说最近相声这个行业在大火，大家伙也看，但确实有些人这根本觉得无聊透顶， 技艺或者说是水平还是有明显差距的。我能懂你的意思。 对对 对，所以大家伙最起码都懂，而且很准。 我觉得节奏特别好， 关键大家没有排练过。 对， 咱把这话说了。 其实你看，证明我们什么？只要再排练会更好。对， 没毛病， 下回还是排练排练。但是非常好，我就觉得特别齐，而且每个人的这个人物性格把握的都非常准。 而且你知道吗， 结巴把我乐了， 你让我说句话老抢的话呢。就我觉得啊，相声最重要能出笑点的地方首先就是节奏，是吧导？我能这么理解。 各方面 的点，喜剧的节奏点是特别 对。对，我觉得你那个，你比如说夏洛特烦恼这个电影大家都看过，他们为什么能把每一个包袱都抖响，那是因为有多年的舞台剧经验，他知道观众的点在哪里，所以那个节奏掌握的特别好。那一剪梅大家谁都听过，但是你就听那里边你就乐呀，对不对？所以节奏真的很重要， 那个点非常了不起。在任何一个艺术作品上都是这样。前两天我就去那个北京什刹海体育运动学校去做采访 啊， 我们有个大型直播节目，香港回归20周年20人这么一个大型的采访活动，采访了这个一个特别有名的武术教练，然后还有一个特别成绩优异的武术队员。北京市体育运动学校出来很多特别有名的人呢，我们都知道哈，吴京啊，李连杰 啊， 特别有名，甚至说那个谁甄子丹那个小时候也在那儿学过什么的。哎，所以他们这个传承东西，他在跟我讲最重要的一点，他说就是节奏。 哦，他们也讲节奏是吧？ 武术，所以他这能够成为传统文化，能够成为一种这个流行的符号，传递出去，传播出去，它必须和艺术是相通的。包括我也跟他交流了，我们播音上啊，包括我们做的节目，跟这个演员们一块聊的这个演员的技法上啊，节奏问题上，他们非常非常认同。 所以 他也说你得必须得是，哎，比方说他那个啪做那个动作之后，眼睛得有东西，你看的 眼睛也得放， 哎，就所以很像是相通着的。但凡好的文化都是这样。导师你继续说吧。 那咋了？是不是 两个机会吧？ 对，我们这节奏掌握好了，咋这能打拳去了是吗？能揍你不？ 不行，他那个套路和那个真正的搏击还是不一样。 导还是给我们专业的评价一下吧。 我觉得大家演的都没有问题，但我现在就是很久之前看的嘛，然后这次自己又把它演绎了一下，我觉得当时这个创作他的老师艺术家们太厉害 啊！是 这个作品这个剧本啊，本身 他现在 真的太 从演了科普之后，你看这个嘴， 我一直 太入戏了， 出不来了， 回不来了 啊！出来。我觉得就是这个以前的这个戏的写的这个剧本确实是挺好的， 怎么 好在哪儿？ 就是你看他的人物的一个人物关系，然后虽然是三个学生都是阿谀奉承，发现他们三个人的嘴脸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有一个可能是装大爷，说什么我都懂，你怎么懂？另外一个可能是哭自己的身世，先把这个话题到别的上去，你会发现就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 化解这个问题 啊，是，所以而最后又能回到。当然你猜都能猜到最后他们可能是一番一番一番，但你特别想期待看到下一个人会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对对，就是他一遍一遍在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特别好奇怎么拆这个事儿呢。 是 这和那个群口相声那个穿马褂那特别像 啊， 就是我借你这马褂，但你必须替我说话。我跟你说，我们这个风这个大呀，大到什么程度，我们院里有一口井，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井在篱笆墙外头，这风大到把井刮到了篱笆墙外头，怎么回事？你不信？你不信？你问他呀！你知道吗？那我知道吗？这不胡说八道吗？ 对，就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你这马脚还要不要了？我想啊，井，你看他刮井，你大风大井，井刮风，对他有口音，井刮风啊！这天晚上井刮风，哎，就是这个意思。哦，是这，哎，对对。 所以就是一本正经胡说八道，还是有的时候听到那个节奏点，你还是觉得挺有乐的，是吧？ 确实这样，有很多就包括相声啊、传统的曲艺啊，都是听熟的，不是听生的。 啥意思啊？ 你看电影我们就听生的东西，看生的东西，对吧？新的东西要看，熟的大家伙有些人会 你可能就没有太大兴趣了。 对对对，但是你看 评书啊、相声、曲艺全都是熟的，几乎戏迷都知道。 对对， 但是到那儿还会给好，还有效，那就是讲究，那就是文化。 嗯，哎，有道理哈，好多经典电影是值得你 一遍 再次去再去看，包括相声，包括小品。 好吧，今天感谢二位啊，感谢田导，感谢何傲的精彩的演出啊， 谢谢谢谢。 我们也演了一出相声，这我们之前就立下过这个鸿篇伟业，那真的诺言要给大家演一个。 就想相声、小品，我们都试一试， 都来一遍啊，这回 都来一来。 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各位就忍一忍吧。哈， 可以发送、 期待我们下一次， 对，可以互动啊，没事儿，就看到的就是下一个节目的主持人了，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对， 就这么着吧，我们明天晚上再见。 好，拜拜， 各位， 拜 拜， 拜 拜， 拜 拜，谢谢大家。